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01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回京。这对话框不像是普通对话框，出来的也很诡异。毕竟潘明月的电脑上只打开了修图软件，其他什么软件也没有打开，尤其是这消息是一个字一个字出现的。那边等了一会儿，没有等到回答，似乎是有些不耐烦了，就回了一个问号过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老张跟这两个长官明明没有看到对面的人，见到这干脆利落的符号，却莫名的感觉到压力。潘明月回来的时候，三个人对着后面明显大一个字号的问号不敢动。 潘组长，这个…… 老张转眼看着他，手指了指电脑。潘明月一手拿水，并低头看了一下，看着对话框就知道对面是谁了。他打了一行字告诉秦冉，陆兆颖手机静音没有带走，才拿着手机去找陆兆颖了。他走后，老张这三个人依旧面面相觑，没敢问其他的。毕竟现在敢直呼陆兆颖全名的人京城也不是特别多，现在就算是陆家人也不太敢直呼他其名。 他找我什么事儿？ 陆兆颖拿了手机，估摸着秦冉跟他妈妈一样的脾气，不由拿手摸了一下鼻子。潘明月看向他， 好像有点急。 陆兆颖就一句废话也没有说，连忙拿起手机给秦冉回电话。 找个安静的地方。 秦冉那边刚从研究室回来，他丢了一个奶瓶给程子玉让他自己喝。等陆兆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，他才开口。 明月上次动了一处的资料，把一处国际处的爪牙挖出来了。 陆兆颖经过程俊的点拨，聪明多了。他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潘明月， 等我过两天带他回来，他们还能成吧？ 风楼城可能没有证据让一处的人抓，但风家其他人肯定有不少马脚。但让他现在带潘明月回去，他不太乐意。秦冉瞥了程子玉一眼，程子玉也面无表情的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从沙发这一边爬到另一边，给秦冉让了个位置，继续喝牛奶。秦冉坐到沙发上，腿随意地搭着。 你们特训营再没有人晋升到一区，要换领导。 这个陆兆颖倒不担心，他笑了笑。 你放心。 陆兆颖挂了电话，朝潘明月的方向走。他正低头踩着地上树的影子。 我们回去吧，他们等会儿晚练。 陆兆颖不动声色地开口，没有提风家的事儿。这一点他跟秦冉的观点一样。潘明月也没有多问，他只是在想两张图的事情。回去后，潘明月先拿了衣服去洗澡。这里条件非常简陋，洗澡间也就是很小的一个单独洗澡间，在潘明月住的那个卧室。房间构造是一室一厅。陆兆颖正在跟老张还有几个负责人讨论改进训练内容的事儿。至于之前反对的那些教官，尤其童颜，陆兆颖给他们分配了离这边最远的训练营，省得碍眼。一行人正说着，潘明月的手机响了。陆兆颖看了一眼，是潘明月的舅妈，她没有接，等电话自然断掉。没过一会儿，她的手机又响了，还是她舅妈。陆兆颖怕有急事，抬手让他们先停下来，把卧室开了个非常小的缝隙，说道： 你舅妈的电话打三个了，是有急事吗？ 你让她等会儿再打。 潘明月在浴室内扬声。陆兆颖关了房门，接起电话，还没有说什么，那边的女声就响起来， 噼里啪啦的。 影月，你是不是今年毕业？你舅舅一直在念叨你的工作，要是没有就回家，我跟你舅舅还在呢。 陆兆颖知道这是潘明月仅有的嫡亲。当初潘明月知道毒枭找到了他们家，为了怕毒枭报复，他一直不敢回舅舅家，也不敢跟他们相认，连打个电话都要情然掩护。当初他父母葬礼也没有通知舅舅他们。陆兆颖对潘明月舅妈还是非常尊重的，礼貌地跟他说让他等一会儿打电话。舅妈那边顿了一下，声音有些紧张。 你是谁？你和明月什么关系？你怎么接了他电话？ 三连问。陆兆颖咳了一声， 我是他朋友。 就没敢说他在洗澡。潘明月换好衣服出来后，拿着手机出去给他舅妈回了一个电话。回屋的时候，陆兆颖还在跟其他人商量着事情，也不小。 我们 冯楼成没有说话，只扔了一张单子在桌子上，面沉如水地看向冯夫人。冯夫人意识到事情不对，连忙拿起来桌子上的东西看了一眼，上面都是零零碎碎的东西，大部分都是他去美容院的消费。冯夫人看完直接摇头，面色大白道： 我一向很注意，根本没收过礼，这些都是我的朋友帮我付的，我也帮他们买过单，这根本就是断章取义，他们可以帮我作证。 作为冯夫人，她怎么会不知道受贿的重要性？平日里很注意，没想到这些都会被人查到。 我就知道。 冯夫人按着太阳穴。 江科长，你们这次的资料直接拔了一处的探子爪牙，他们这次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还是连累你了。 怎么办？ 冯夫人抬头茫然地看向冯楼成。 一处办事向来嚣张。 江科长摇摇头，他压低声音说， 是我太鲁莽了，我该把他们的情报线索公布出去。 他不知道这是潘明月通过129查出来的绝密资料，发出来一处自然忌惮不已。冯楼成摇头， 我先出去找人。 而衣橱里面，风夫人呆呆地坐在凳子上。 江科长，这衣橱。 衣橱做事向来狠辣，封院之前都差点陷入衣橱的阴谋中，这次怕是更难脱身。陪他们玩文的玩不过他们的阴谋，玩武的我们稽查院可能也比不过。 江科长摇摇头，洒脱的一笑说， 没事，反正我三个月前就该退休了，只是短时间内我们都要在这里了。 风夫人现在都不想着怎么出去了，脑子里轰炸一片。一个小时后，李双宁跟阮浩被带了出去。冯夫人想要跟李双宁说话，发现李双宁对她十分闪躲，冯夫人就垂下了双手。倒是阮浩安慰了冯夫人跟冯慈一番。这里没有钟表，看不到任何时间，冯夫人冯慈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了。铁门忽然被打开，关押室内的三人猛然抬头看向门外，看到门外熟悉的人，冯夫人觉得有些眼花。 你怎么在这里？ 潘明月看了他一眼，跟他打了个招呼，开口道， 先带你们出去。 冯夫人更没想到，这个时候想到来看他们的竟然会是潘明月。 明月，你怎么带我们走？ 冯夫人看向潘明月，对他摇头说， 你伯父还没来，江科长说这是一处的人。 潘 潘明月收回目光， 跟我来。 凤夫人看向江科长，没想到之前对一处十分忌惮的江科长想也没想直接跟了上去。门外一个长官拦住了潘明月， 潘夫人，这不合规矩。 潘明月看向对方，潘明月身边的陆兆颖只掂了掂手中的武器挡在他面前，他把头顶的鸭舌帽压了压，说， 想跟我们玩武的，那就看你们能不能玩得起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